上个星期我一口气把这个身体的观念跟大家来分享了。我们大家要记得，我们在一起就是要成为一个身体。我们的圣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，是上帝的话语，几句的话我们要讲一天都讲不完。所以讲到教会呢是身体的时候，我可以在这里解释了这么多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一起联系起来，要成为一个大身体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自私，没有自高自大，没有任何的不同心在里头。因为当我们明白身体的观念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是要很开心的。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身体有任何一个部分出了毛病的时候，整个身体都很受伤，都要来帮忙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身体的观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不要看见大家攻击来攻击去，不要在背后讲对方的闲话。如果有看见对方有什么不对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，你也可以跟这个多多冠说，不要跟别人说。因为我们在人的面前讲上帝的话，在上帝的面前讲人的话。阿们。大家来重复一次好不好？在人的面前讲神的话，来，在神的面前讲人的话。对了，所以我们讲话呢要有讲话的技术。我要大家很注意的这些的真理呢，我在这里传递的时候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用的。当我们在人的面前讲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出事的。我们今天常常说话的时候讲人家的坏话，讲了出了很多的毛病哈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人的面前，如果你讲这个不好讲那个不好，通常骄傲的人喜欢讲人家不好的，讲了自己觉得很爽快啊，但是呢后来呢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开心的话，不要讲别人的坏话弄自己开心，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尤其是在教会，如果许可的话，我们只讲好话。大家说只讲好话，你就平安无事。阿们。记得我们每一句的话都在讲好话的话，人人喜欢你。我们今天多讲坏话的话，人会很讨厌你，会很怕你，看见你怕了三分。为什么呢？不敢跟你讲。为什么？一讲了等一下喇叭就吹得很大声，所以非常的不好。那么今天晚上我要讲另外一件事情，是上个星期没有提过的，就是这个身体如果要健康的话要什么呢？要运动，对不对？越运动越有力量。如果我们没有运动的话，我们这个身体的力量就一天比一天下，我们就一天比一天软弱。如果你这一边的手痛的话，那么你都不用它，过了一段时间整边手都会变小去，对不对？对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见一个人很有力量的话，他一定要做很多的 exercise。 哇，不得了，对不对？这一个人你看他一直 exercise， 一直 exercise， exercise 到整身都是 muscle。 你看这个小妹妹，这个小妹妹是不能走路的，你看她的脚小不小，你看她的手小不小，你看她的身体那么大，头那么大。所以没有用就越来越没有力。原来呢，我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天灵命要刚强的话， 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要在身体里面，我们要在里头做工运作，你就会灵命越来越强。听见了没有？当当听到不能够使你灵命很强，你一定要做主工，灵命才会强。所以有的人听到听了几十年，风一吹就倒了。我说饼干，上次我在营会的时候，饼干是啊，这个哈在主里面已经很久了，然后呢在侍奉的时候一讲它就脆了，一讲它就脆了。所以其实呢就可以看到说，一个人呢他当当听到的话是没有力量的。亚伯拉罕、摩西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没有听到的，哪里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有机会，他们连圣经都没有。那亚伯拉罕怎么能够这样厉害呢？他天天凭信心生活，天天凭信心生活。摩西天天照顾别人，照顾别人，照顾别人，所以他的灵命就很刚强。我们今天一定要记得多多的做主工，我们灵命就刚强。这个真理你一定要抓到，是在身体的观念里面找到的。所以马太福音25:28-29，耶稣就提到这件事情。他说天国呢好像一个主人到外国去，当他到外国的时候，他就把5000两给那个比较有才干的，2000给一个比较少才干的，第三个是1000的，然后他给他1000两。主人出门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，5000的就赚了5000，2000的赚了2000，1000的呢没有，埋在泥土里面。主人回来的时候就把那1000还给主人，跟主人说，哈哈，我知道你这个主人啊，没有做的想要得到好回报，我就还给你你的1000。那主人说，你不把它拿来做生意的话，放在银行里面也有一点点的利息啊，连利息都不帮忙我赚。所以在28节的时候，那个主人怎么说的？来，这是耶稣教导的哈，一起来，就来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，有的要加给你，你呢没有的都要把你拿走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从1000开始，就是一个服事开始，然后做了一段时间，上帝就要加给我们2000、3000、4000，我们的才干就越来越多，到了10000还要加给你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上帝的身体里面，我们的才干会越来越增加。如果你看我这个人呢，在教会里面已经，我今年50多岁了，有几年的时间我不在教会里面，跌倒了，在武馆里面哈打功夫。不过不然的话，我差不多有50年的时间在教会里面。哇，在50年里面，你说我什么没有参加过呢？我主入学也参加过，主入学老师也做过，我也参加过诗班，我也带领小组，我也讲道带领敬拜。好，我你不要以为啊，我很会带领敬拜的哦。师母了啊！我以前在这个教会，我一直带敬拜的。好，那么弹钢琴会弹一首歌，那么就是你都没有教我，所以我只能够弹一首啊。啊，做招待人也做过，我以前做招待人，早上6点就到教会了，因为那个聚会是7点。我们穿得整整齐齐的，6点到， 花一个时间一个小时时间祷告，安排好好的，我们做招待人做得非常的好。你讲起来，我呢在这么多年来我什么都做过了，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的才干变成很多，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大概都会做得来，是好还是不好罢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因为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，什么都做，做了在教会里面变成很熟悉。我希望大家都要这样，阿们。有的要加给你，你如果本来会做一点的都不做，把你所有的也拿走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做的话，那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拿走了。本来我会弹好几首歌的，从来不弹钢琴，现在只有把握唱一首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真的弹起来的话，有灵感的时候还弹得蛮好听的哇。剩下一首，我以前因为没有人教，自己后很想弹钢琴，在礼拜堂里面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弹，用一个手指弹，用两个手指弹。你看，实在就是那个时候 Dominic 没有教我啊，没有办法，是到今天大家听得懂吗？我们今天会越来越增加，一定要什么呢？要做好，所以越侍奉越有力量，不做的话就没有了。大家跟我一起说，越侍奉越有力量。再来一次， 越侍奉越有力量。 阿们。好，所以越侍奉越有力量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所知道的，只要你已经来了一段时间的，我们都给你一些侍奉了，对不对？很多都是做什么呢？做招待员开始，一个月做一次，一个月做两次。我们在做的时候要看见你什么呢？看见你要有尾声，从你的尾声我们就看可以不可以给你做更多的，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。从尾声开始，我希望大家认真的在这个侍奉里面呢，很尾声的做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很付代价的。其实呢，做招待员的话不需要什么代价的，很简单，你就是握个手笑，说要好好的笑，笑得很开心，让那个人进来的时候他的心会觉得哇热起来，觉得我很被欢迎。在外面脸黑黑的不知道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到教会呢，我们的笑容，我们的问候，我们的 握手呢，使他得到改变。不要以为招待人的工作是最不重要，其实呢，我说招待人的工作是在整个教会里面呢，也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讲给你听为什么哈。我在这里讲到是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造就大家，其实是最容易的。你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吗？领敬拜的今天二十分钟的时间，给你二十分钟的时间把你里面的灵建立起来。招待人呢，握个手要把他的灵建立起来，你说是不是最难搞？是最难哦。但是很多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说，哦，以为说哦，做招待人啊，招待人就是分那个次序单的，啊，给你，给一下，给一下，握个手。如果你把你的招待人的工作，好像在啊这个 restaurant 那边哈，啊，那些小姐哈，啊，来来来来来好，啊，进去的话，那就没有意思了。你知道招待人呢，在教会里面，你是要有很好的灵命呢。然后讲了一两句话，透过你的握手，他们得到很大的祝福。所以这是招待人呢，你要多多的祷告，求求帮助你。我说你站在门口呢，就是天使这样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对不起啊，我们都还没有训练你的，就叫你做了， 都是我的错。那么啊，我要悔改啊，我要快快的拍这个 video， 我全部拍下来，然后你啊做招待呢，给你一个 VCD 拿去回去看一下，你就懂得怎么做了。我现在是要用这一种的方法哈。第二呢，你要可靠，不能够有来没有来，因为我们从你做招待人呢不可靠的话，我们怎么敢把比较大的事情给你做呢？一定是这样的，所以一定要很可靠。第三呢，要很认真。第四呢，要一直做呢，越做越进步，越做越进步。这四样事情是我们要看见的。在这个身体里面，你一定要在这四方面里面的师父呢，我们经过这一段的 testing， 经过这一段的看你做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把你放在哪一个地方。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节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他说，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这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看见没有？怎么样提拔你呢？先试验一下，英文叫做 tested， they must first be tested， 我们一定要 test 过，然后慢慢慢慢的提拔你起来。这是圣经的教导，不是陈振祥发明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无论在这个身体里面你今天是做什么，我都要看见你有这四方面。大家一起来说，来，委身、可靠、认真、进步。所以你看一下，你做这一段时间，你做有没有越做越进步？如果没有越做越进步的，就是你呢根本都不理不睬的，就是这样做了，就是这样做了。其实呢，我们说做招待人，甚至扫地的话，你在家已经扫得很厉害了，那这个就看不太出了，不一定看得出来哈。那我在礼拜堂里面也其实也很少扫地的哈。我们就是招待人开始，很多都是做招待人、啊、你来一段时间来做招待人，帮忙收奉献好不好？啊，帮忙做这个，从这一些其实都是从最大的事情做起。我告诉你啊、哦，做招待人是很大的事的。阿门，阿门。只是说大家呢，我们很少很少哈、哦，很少听见这个见证。人家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今天晚上有见证要告诉你们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教会的招待人真是不得了，哇！被他们握个手，我整个人受感动，圣灵降临在我身上。还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那天那个招待人跟我握个手。他讲了一句话，我马上好的释放。知道吗？我来到教会的时候，那天呢，其实我心中非常的苦。来的时候，我站在那边要进的时候，要进到门口的时候，那个招待人跟我笑一笑，我的心马上就开了。所以你们要越做越有效，越做越进步。你可以说阿妹吗？所以很多地方可以进步的哈。我们每一种的服事都是要造就人，从一个人在门口跟你握个手进来，那么这个领唱的，你要越领越进步咯，要有尾声咯，要有可靠的认真咯。你领敬拜的时候越领呢，整个聚会越来越提升，越来越提升。哇，到一个地步啊，我们领到敬拜呢，我要看到这个聚会的时候，圣灵的降临，那个能力降下来，病的医治，鬼都出去，人的释放。我本身是看过这样的聚会的，所以我讲得来。我要你们领敬拜的，你们真真实实的在主的面前很委身，很可靠，很认真，非常非常的这个好进步，那么整个聚会才能够 提上来。不然的话，你的一千两慢慢慢慢变五百两，然后没有了。我今天呢 遇到当时领敬拜的人，或者当时聚会的人呢，一遇到的时候，还是跟我说：“陈牧师啊，我很想念当时的敬拜。”我说：“是是，为什么呢？在敬拜的时候，真的就是有人的鬼啊，人家里面有鬼的，有一些捆绑的哈，大喊大叫，砰，跌在地上，没有人管他了，大家都在敬拜的，我们都知道圣灵在做工的。”然后呢，敬拜完的时候，一坐下来，他爬上来说：“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我先讲见证，我先讲见证。”哇，他说：“我刚才在敬拜的时候，有一股的力量来到我身上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心像石头这样不见了，把荣耀归给耶稣。”哇，他坐下来，哇，哈利路亚！啊，我们也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敬拜所能够带来的力量。你们弹琴的、打鼓的、弹吉他的，每一个人都要做得很认真、很委身、很可靠，做得非常的好。所以这个好，一直的向前走，我们的聚会你就会看到说很吸引人来，人家来要看到耶稣在这里，人家来的时候就不是说哦听陈整祥讲道，他们要经历到上帝的大能。所以我的工作是把这些真理分享给大家听，我们大家好好的来这个好追求，记得越做越进步，不可以越做越退步。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记得这四样事情，如果你这四样做得好的话，那么就会做执事，就会更多的事情交代给你做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身体，谁做头啊？耶稣是教会的头，所以这些教会很明显的，我要大家很清楚的看见，在这个教会不是陈整祥做头，也不是德德观做头，我们两个 在很多事情我们谈的，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大家，我们不是要控制大家，我不要你们使我们开心，我们要你们使耶稣开心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所以我保证你这件事情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根基来的，耶稣做头。我们去了很多的教会，大家都很怕，为什么呢？要看这个牧师的脸啊，牧师呢啊说不可以，那圣灵讲可以也没有用的，因为牧师讲不可以，这里没有这样的这一回事哈。阿们。如果你们受伤的话，是我们要悔改，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成全大家。所以五千两的、二千两的、一千两的，就是在身体里面。所以你从一千两要变成二千两，要变成五千两，然后变成一万两，一万两之后呢，那个一千两不要的又交给一万零一，哇，十一千，我们华人讲十，马来西亚这边有人讲十一千，中国没有讲十一千的。那么弟兄姐妹呢，都一起的，都是一千两、二千两、五千两。我们有执事部，我们有牧养部，执事部是治理教会的，牧养部呢就是成全圣徒。好，今天我要解释一件事情，关于成全圣徒。我祷告了很久这一件事情，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在这里讲得清清楚楚。什么叫做成全圣徒呢？我们除了帮助你成功之外，我们还要建立你起来，成全你，让你能够做成上帝在你身上所要成就的事。记得我们在上帝面前审判的时候，有三样事情上帝问你的。第一，记得吗？要做什么？好管家。第二，得胜者。第三，那我们有三个条件与主同作王，第三个是什么？有没有成就上帝的呼召？所以每一个人上帝都有呼召，上帝都会 跟每一个人说话的。好，那比如我们比如这样讲哈 ，Dennis， 我们用你做例子好不好 ？Dennis， 他在群里面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他在祷告的时候呢 ，Orang Asli 在上面上山的也在祷告，上帝啊，你差别差派人来，你差派人来主啊，你差派人来。然后上帝听到祷告呢，就跟 Dennis 说 ，Dennis， 你来 Orang Asli 那边做工。这个 Dennis 说，我很怕的，这个 Orang Asli 在哪里呀、啊？什么啊？你明白吗？所以。他就来找我了，陈牧师啊，我祷告的时候一直有这个感动哦，去奥兰阿斯利哦。那么我呢，不能跟他说，哎 ，sorry 啊，我们对奥兰阿斯利没有负担，我没有负担，但是我现在是要成全他，你明白吗？我说好，叫我要帮忙你成功，看看奥兰阿斯利在哪里是怎么样的，我赶快去研究一下，跟你讲哦，原来奥兰阿斯利是这样的，那你一个人去很危险哦，啊，我们叫再叫多美丽陪你去吧，啊，那两个去了，去了一次，他回来也是怕的不得了，这样的啊，怎么搞的？上帝，你有没有叫错啊？一直感动，一直感动，所以他就装备自己，到最后呢，他在奥兰阿斯利当中做了很大很大的工作，有一天。他离开这个世界到上帝面前，那么这个书卷一打开，有没有做好管家？有。有没有做得胜者？有。有没有完成我的心意？有。进来与主同作王，你明白吗？如果现在呢 Dennis 跟我说，陈牧师啊，我要去奥兰阿斯汀，不要开玩笑啊，我们教会奥兰阿斯利没有负担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办法。有没有护照？有。叫他去奥兰阿斯利，但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说没有办法，所以他在那边祷告，祷告，祷告主啊，牧师也不同意了，应该不是你叫的了哈。但是一次里面有感动，有感动，有感动，有感动，后来呢就没有了，没有做了。有一天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到主的面前。Dennis， 你为什么没有去奥兰阿斯利？那个陈振祥说没有负担啊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时候我才担不起哦。大家明白了没有？我才不要担这个重担哦。所以我今天做好管家，怎么做好管家呢？就是要帮助你成功，帮助你成功，帮助你成功。所以我们整个理念是不一样的。这个。成全圣徒是这样的意思，因为教会一直以来都是什么呢？我有什么负担，你们全部跟我的，你们那些其他那些什么要这个那个，这样教会就很乱了。教会本来就是乱的。阿们，阿们。好，现在呢，所以我们有的人是有呼召去这个地方。去那个，为什么我会讲起这个呢？我以前就这样去中国，我一天在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，噔，哈，什么？我去中国主啊，叫别人去吧，我华文都不会哦，去中国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就是这样哦，我说上帝啊，我在这里差派华文的牧师，不要差派我这个读英文的，因为我中文不会写那么。后来好了。那么一直感动就去了，去了一次啊，跑都来不及回来哟、哦。去了那边一个月啊，没有冲凉哦，没有洗澡哦，哇，回来这里养那里养，哇不得了啊，这怎么搞的？我还记得去了，出来的时候住在那个 missionary 的家，我跟一个另外一个牧师一起去哦。我他冲凉先，他冲。冲了，我在外面很痒哦，我的身体一个月没有冲凉，你就想，我说你可以快点吗？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冲啊都不会干净的哇。那个是 Pastor Tommy 啊，在基隆坡的，我可以讲他的名字给你。他说一直奇怪，我洗的又有，洗的又有，洗的又有啊。我说快点了、啊，我等不及了。我们两个、啊、回来的时候说，你还要去没？啊，我还要去没？后来我们就说，我就后来啊，我出来之后啊，中国人就很喜欢我， 打电话出来，陈老师啊，你什么时候才来？我说哎呦，我最近。后来我给一个很奇怪的条件了嘛，你跟我厕所建好我就来。他说好。那么你知道我们的观念跟他们的观念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厕所建了我就来，他就马上建了。过了一段时间打电话来，陈老师，他们都是叫我陈老师，厕所建好了，那就没有办法，一定要去了，对不对？去的时候一看不行呢，本来是十多二十个人在一起的那个厕所那吧，现在呢还有两个在一起，就是那个厕所啊可以两个人在那嘛。我要的是一个人嘛，我看一下出来，他说陈老师你看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，我说被骗了。其实不是被骗了，他不明白我的意思嘛，他不懂我们的厕所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嘛，你知道吗？在那边的时候我还记得，进去的时候我就早早去，我们都很怕的哦，在里面听见有人 click clock click clock 走路过去，我说怎么办？那个门没有办法锁的，那个还不错，他已经做得很好，有一块布盖过去，本来都没有布的那嘛。所以你知道我怎么办吗？我就我就是要报告给他们说里面有人千万不要进来啊。然后外面说哎呦陈老师在里面啊，赶快来。他赶快进来呢，就蹲在那边也做也帮大师啊，哇，他说陈老师啊很高兴看见你啊。我站起来说我好牛了，哇。我说上帝你有没有拍错人呢？就是这样去了17年，你明白吗？所以 我刚才给这个例子就是 我自己经历过嘛。我到最厉害的你知道是怎么样吗？我讲给你听啊，我蹲在那边办大事的时候，旁边有五六个人在那边问我问题。啊，你能够吗？你能够吗？啊，我能够的，拍手啊，荣耀归给耶稣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进步。很进步了，很进步了，哇，实在好玩。所以我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成全别人，阿们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的动工。有的时候我们成全不了你，我们会尽量想办法成全你，成全不了的话，那么我们要祷告主呢，求主想办法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尽力帮助你，阿们。所以这个是教会的观念，我们是成全你，我们要成全你，让你能够完成上帝在你身上的托付。那有一些人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啊，因为你呢还没有成长，还没有成长呢，那你就帮忙了。好像我们家的孩子对不对，你现在你是做 account 啊，你是做生意的，孩子懂得做什么不能做什么，来帮忙我纸拿过来，我帮忙的纸拿过来，哎，那边那个 computer 呢，所以小孩子就跑来跑去跑来帮忙嘛。到他长大的时候说我不是做 account 的，我是做 engineer， 你明白吗？一样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属灵的 教会里面，灵命也是这样。所以我刚才讲，如果 Danny 说哦，他要去奥兰阿西，说有没有人要跟的，来来来来，跟去奥兰阿西啊。所以 baby 的都可以跟的，好，我们一起去，车反正还有几个位置，大家一起去也可以帮忙啊，也唱几首歌，但是就是这样一起的长大，阿们。所以我们要成全你，成全圣徒。所以我们教会呢，那我先跟大家讲这件事情，多多办就是有一个呼召的样子，要做这个社区的传福音工作。买了一间屋子在城巴卡，那么要做什么呢？要在那边传福音，要在那边开补习班， 我们已经证明给你看了，我们就已经在做了，你看就是这样做的，哦，老师啊，谁能够去吗？那么大家帮忙啊，大家帮忙啊，那学生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去的人有时候没有工钱才是麻烦呢，去肚子痛啊，没有去的，学生来了老师没有来啊，弄来弄去，老师我们说 OK， 现在我们请一个全时间的老师在那边教课，你看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样。所以这个社区的工作呢，谁带领呢？ Dr. 潘带领啊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就是这方面的头了，我们大家支持他，帮助他，他会带很多人信主，我们以后可能会派四帮去帮忙，在那边做布道会，大家都去，哇，可能他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可能我们到处有社区的工作。所以 Dr. 潘呢，他呢，他的侍奉呢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造成很多人都要得到造就。我们就是这样做了，阿们。可能更多人也被呼召，哇，去那边 support 他，所以大家都那个有几个人跟他一起做的，这都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看见要一直的发展，一直的发展。可能有另外一个人呢，你看我说我对这个 sports 啊，对这个我看见那天踢足球啊，很多男孩子来哦。我一看了，我一直流口水，我说这些男孩子啊，怎么能够带他们信耶稣啊，哇，很好哦，我里面就一直跳哦。我们教会你要祷告就随啊，上帝给呼召你，我要起来做 sports evangelism， 哇，不得了。我们新的 community center 里面会有 football field， basketball court， badminton court， 我们这都要建起来。所以看你要祷告主了，所以大家要快快成长哦，两三年后就建好了，开始建就要建好了，对不对？大家看我们很快就建好了，所以大家在这里不好好的装备啊，到那个时候哦，我们全部建好了，大家在那边没有力啊，谁做啊？谁做啊？你做了，阿们。所以大家要看到说，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意向，很大的使命要成就的。我们这个教会，国度的教会，就是要成全你。有老人院，有孤儿院，有 supermarket， 有医院，所以很多机会服侍。阿们。我先讲这个哈，老人院的这个观念。这老人院呢，很多人讲到说，把老人家放在老人院，你这个孩子不孝。把你的爸爸放在老人院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的老人院不一样了，人家去看了，就跟那个孩子说：“孩子，孩子，如果你不把你的爸爸放在这里啊，你真的是不孝。”所以观念转过来哦，不一样的。我现在先告诉大家这件事情，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的老人院，我们祷告组哈，我们会有我们的大巴士车。老人家再去 KL 玩，带去啊，好啊，去这个回来，他们还可以帮忙照顾小孩子，帮忙做很多事情，是这样的，很好的。不过啊，也不一定是免费的哦，因为很多老人家钱一大把拿出来啊，不然的话，他的钱放在银行，我们养他。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有没有做好管家？有没有？没有做好管家，你没有很好给多梅的一个鼓，还讲他讲得很清楚，没有这个的，所以我们要帮忙他们做好管家，做得胜者，阿们，完成上帝在他身上的心意。每一个人来到这边，就是这三句话：做好管家，做得胜者，完成上帝的心意。因为我们要预备你见上帝的面。每一个人要活得有价值，就是到那天站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上帝，我已经做完你要我所做的工作了，这样的话我们国度教会才安心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不然他每一个人来到礼拜堂做礼拜，你在那个坐，坐在椅子的坐，做礼拜回家，做礼拜回家，也没有做好管家，也没有做得胜者，也没有完成上帝的心意，你说怎么办？ 求主帮助我们呢。好，所以是讲到成全圣徒的时候，我们有七方面注意的：第一，敬拜；第二，祷告；第三，关怀；第四，团契；第五，栽培；第六，宣教；啊，第七，训练。无论是主日学、青年团契、少年团契、崇拜，啊，开心小组，全部的全部都在做这七样东西，离不了这七方面。我们在这个好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的敬拜怎么样？我们的祷告怎么样？我们的关怀怎么样？我们的团契怎么样？有没有人需要被栽培？我们有没有做宣教？需要什么训练？七方面，每一天都是讲这七方面的，怎么把这七方面做好？所以你有七方面你要追求，你要好好的敬拜，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关怀人，好好的团契，好好的栽培自己，栽培别人，好好的起来侍奉主，好好的被训练，也去训练别人，就是这样了，七方面。所以很简单，我们这个身体的运作呢，全部都在里头了，清楚了没有？阿们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要抓这机会侍奉。在约翰福音九章第四节，来，趁着百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这说趁着百日，有两个意思。第一，我今天还很年轻，就是百日了。安克，你年纪比较老了，你的百日呢会比我少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定呢，我们的百日会越来越少的，所以我们的百日。第二呢，主耶稣要再来了，所以趁着有机会的时候，快快的做上帝的工。这就是圣经的教导，耶稣就是这样教导我们：趁着百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因为黑夜一到呢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在对的岗位上侍奉主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呢，每一个人都是像这个拼图，都是像拼图这样。我们呢，每一个人都代表一块的。好，教会今天呢，就是要把你放在这个拼图里面。我们几个领袖，你有的人会问，哎，为什么教会的领袖到底是谁？我们教会的领袖啊，大家都是领袖咯。阿们。是啊，你都是领袖啊。阿们。就是不同的领袖哈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多多光啊，有我，还有我们会慢慢增加越来越多人啊，Mrs. 光呢，我这个哈师母啦几个人哈啊，我们慢慢的，我们不是要控制你啊，说嘿这个人没有用，这个人要杀他，那一个人要什么？不是的，我们就是要提拔你，这是我的工作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你。把这个拼图啊放在一起，你看现在都是上上的，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全部拼起来，对不对？叮，就是我们的教会了，耶！所以这个就是很美的。这个门徒是谁呀？你呢？我们呢？所以我们大家都是拼图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拼图的，你喜欢玩拼图吗？喜欢，哎，这不错，多得矿喜欢。我很怕玩拼图的，哎呀，玩来玩去我就丢了。现在呢，没有办法，在这里天天都是玩拼图了哈。把你放在对的岗位上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，就是拼图哈。所以这个拼图呢，你看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爱的教会，充满爱。大家呢 放在一起，我们慢慢的来成长。所以要成长呢，我们还在找怎么样让我们大家成长，所以大家都要参与，一起来帮忙一下，把整个教会带领起来。阿们。所以呢，你看，所以我们要放在一起啦。在，哇，不错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你看放好的时候颜色都变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在这个放你在岗位上的时候，我们有几句话你一定要记住。大家说，能上能移能下。所以当我们说某某人啊，你帮忙教主路学好不好？好。教了一段时间呢，学生也哭，你也满身大汗。十个学生交代给你，教了半年，剩下两个，你辛苦吗？辛苦，对不对？那么 我是不是要把你移掉了？我把你移掉都有人说什么？这个陈整祥就是这样的，需要我的时候就叫我来，不需要我的时候就叫我走了。我没有叫你走，我说把你移一下，可以移吗？可以移，感谢主，大家说可以移。啊，我最喜欢用这个驾福音车做这个好故事的。我们如果有了福音车，那么我们就叫某某人来，你帮忙驾福音车。他说好，我也很喜欢驾福音车。然后一上去的时候，哇，这么大辆啊！所以他就驾了。哇，他是逛驾快车的，哇，很爽，驾。来的时候两三个安迪吐啊。那两三个安迪就说，陈牧师啊，你可以另外一个换另外一个驾驶员吗？我来什么今天都听不见，讲到什么都讲不到，还要别人为我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驾福音车的弄到我头晕晕的，我没有喝酒也变成喝酒了。下个礼拜又叫，叫了之后呢，哇，到头来不来，很努力 break 一下来，安提呢脸靠到那个墙壁，这边红一点。有一个呢撞一下，哎呦，胸部有一点痛。有一个安提脚放在真的，哇一下呢，啊这边呢啊哇很痛，要找多的矿星期一去打针，两次了。你说我要不要把那个教父就再移开？要移，对不对？不移的话不得了哦，不移的话呢，那安迪开始说什么呢？安迪开始说我没有空来聚会了。我自己哈看过驾福音车的人，因为我通常都是自己驾车去吧。我以前在沙拉瓦的时候，那么就有一个弟兄驾福音车，他一驾的时候停在滴滴滴滴滴滴。那么那一个人就说：“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”他就在那讲了：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每一次都要等。如果去吃喜酒的话，都不要等；吃这个来聚会就要等。”然后车里面很多人，那么大家听到都很怕，连我都觉得你可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然后这样，那么那个安迪呢就快快门关上，下来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那个安迪上来门关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下一次要快点知道吗？哦，这个安迪发现驾车的人生气了。聚会往后他说，陈牧师啊，我最近很忙啊，下一次你不用来载我了。你看本来驾福音车要造就人嘛，对不对？他就伤害到人了。但我以前不会要说，那没有办法，这个人驾福音车要驾到年尾才换的嘛，所以驾到年尾，复印车呢越来越少人，越来越少人。所以我们没有说要等到年尾的才换哦，能上随时移，移来移去，移不能够的就下来先哦。阿们，是不是不爱你？不是，不是不爱你哈。所以被移的时候，你不要再打电话。你觉得这个德德矿怎么样？德德矿 OK 啊？陈牧师呢？陈牧师也 OK 啊，我看不 OK 呢。什么事啊？你看上一次啊，他叫我侍奉做招待员啊，现在他说我不要做了咯，叫我去什么啊？教那个主入学哦。 我把它移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受不了哦。那你跟他说，哎，这个是对你好啊，要移啦，阿们啊。然后呢，另外几句话，大家说，能听能讲能做。什么叫做能听呢？人家给他意见，他能够听。听所有的意见，他都可以。然后呢，他也可以讲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最后的决定他还可以做，啊，他可以做。不过呢，这样的事情要发生，他有三个条件。大家说，关系良好，职分肯定，个性成熟。所以这几样事情大家要去追求了。跟上帝的关系要好，跟教会的关系要好，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一定要好。我们越侍奉主，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。如果你侍奉的话，跟这个不说话，跟那个不说话的话，大问题哦！你是越来越骄傲，还是看每一个人都不顺眼？那么你这个在这个身体里面就有一点毛病了。所以没有的选择，关系越来越好。大家说阿们，阿们。然后呢，自奉肯定是什么意思呢？越自奉越被肯定，是你这件事情做得很好，做得很好，做得从一个主日学老师做到哇很好，然后变成什么呢？哇，变成主日学校长了。所以自奉肯定，然后呢，个性成熟。什么叫做个性成熟呢？不是饼干了，是什么呢？是海绵了。饼干你知道吗？饼干呢，你一剪下去吹到完，剩下的一片呢还不是美美的哦，垃圾一大堆。所以如果你是饼干的话，把小事化大问题，就小问题变成大问题。什么叫做个性成熟呢？大问题化到没问题。所以我们个性成熟的话，在教会里面就没有闹问题，阿们。如果你在教会里面闹问题的话，就是个性不成熟了。所以这三个条件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？来，关系良好，自奋肯定，个性成熟，这三句话我们每一个人要追求的。好，另外那么我们怎么样开始呢？第一，大家要主动。你看那一个哈，你看他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不简单呢，为什么呢？你动他的话，你说这个人动得了吗？动得了吗？动不了啊，他的根很深在世界里面，所以这个人呢，推也推不动。大家说，推也推不动。第二种的人呢，叫做四方形的人，有推就动，没有推就不动。这个是第二种的人，你千万不要做第二种的人，推来推去到最后人家忘记推你就不动了。第三种的人叫做圆形的人，一推呢就继续动，圣灵会带领他，圣灵会感动他。所以你要做哪一种？要做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？要做第三种的举手，看看看看看看，要做第几种？看看看，你要做第几种？第三种，第三种。你呢？你要做第几种？啊，第三种，第三种。我看看，我要看啊，我要看。啊，手举起来了。好，做第三种。啊，对，好，感谢主，来给自己一个拍手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要做一个很主动的人。你如果在侍奉的话，什么都要叫的话，很麻烦。现在呢？我呢要走前面一点，我说脚快点走了，要去前面一点，脚就走了。脚不够再走一步，再走一步，有叫就动，没有叫就不动嘛。你说是不是这样啊？你驾车的时候就麻烦了，你驾车之后脚 double break、哦、你再 double break 太出力了、哦、身体是不是这样啊？都是自动的，对不对？谁带领？头脑这边神经线带领， 对， 对，所以这个头呢就是耶稣啦。所以耶稣带领我们，大家被圣灵引导，就是圆形的人。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教会是一个身体呢， 大家很自由的，非常非常喜乐的，被圣灵引导的，整个教会向前走。所以大家被圣灵引导，你知道吗？耶稣的生命是被圣灵引导，老我的生命被谁引导啊？邪灵引导，又有妒忌了，吵吵闹闹了，看这个人看不起就怕那个人啊，什么一大堆都有。那个被老我引导，被老我引导的人就很麻烦了。好，那这个是代表人啊，所以第一种的人呢，那你看他里面哇哇哇哇，他听的是鬼话，讲的也是鬼话，这一种的人就很麻烦。要不要做这样呢？这一种的人会不会被圣灵引导？不会哈。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的，你要不要做第一种的人？千万不要做第一种的人，他每天哇哇哈哈。第二种的人呢很不错，里面很多上帝的话语，他常常有感动，这一个人就是被圣灵引导了。我们人还有，其实还有第三种，里面有一个拉达的，哇，这个人就是有启示，这是先知性的人。所以被圣灵引导的有这三种的人，我们都要有，在教会里面都要有。所以不需要什么都要叫，不是什么事情一来呢，他开始就开始乱了。圣灵引导的话，教会会不会乱？是不是很喜乐的？ Amen。 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所以被圣灵引导的教会呢，一定是要耶稣做头。如果是牧师做头的话就麻烦，长老做头也不可以，耶稣做头，听懂吗？所以这个教会谁做头？哈利路亚，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，是耶稣做头，阿们。那么我们是做什么？我们是做仆人，听见没有啊？我们做仆人，大家是不是一样的？一样的。我都讲了，嘴巴比较厉害还是鼻子比较厉害？一样的。哪一个比较重要？一样的。你们重要还是陈整祥重要？一样的。感谢主，你们都看到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每一个人都一样的，每一个人都很重要，一个都不给缺少。所以大家要很同心合意的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开始呢？所以我们要爱教会，这个教会我们大家都要爱，一起来建造，让这个教会呢成为我们属灵的家。所以下一次要讲到爱教会呢，就是把这个教会当作是你属灵的家。你爱不爱你的家？爱。这个教会是你属灵的家，你就会爱这个教会了，阿们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建造。好，所以大家开开心心的一起来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都会有人会找你，哎，你要不要这个侍奉啊？而且你自己来找我们， OK， 你可以找我，你可以找德德官，你可以找我的妻子和陈师母，而且你好，你就跟我们说你要做什么，我们就可以成全你，可以吗？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？主动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圣灵引导啊？有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们要看见一天一天教会上轨道。那么我要大家注意的第一件事情，星期四晚上你们一定要来，我认真的在这里教真理， OK， 去神学院上的课程我在这里教。你知道我在神学院，很多神学院我都做过老师的，那么我在中国教了10多年，很多人跟着我去中国要听我讲课，我在星期四晚上教。好，我在中国教了4天，很多人跟我说几十年都没有学到这4天的真理。所以4天的时间他们可以说学了几十年都没有学过，而且说都没有学到这么多。我保证你星期四晚上是一个属灵的宴席。你们上个星期有来的有没有？ 谁要来的？喜欢吗？重要吗？重要。好，你们没有来的，失去的，一定要来。弟兄姊妹，上帝的话语会提升我们的，我没有骗你的，真的会提升你。我今天可以很成功，就是因为上帝的话。所以当你听了之后，你也会成功的。所以这些的课程呢，我在芝芝港那边，他们现在开始发现了，他说陈振祥牧师讲的东西每一次都会值得几千块钱。没有骗你，他们因为有人常常在外面听个做保险的人最懂的，他说陈振祥教的课程一次都会值得几千块钱，我们在这里是免费的给大家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自己出车游啊，自己出车游来，免费的。然后呢，星期四来的时候带你的笔记本来做笔记，如果你要的话，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 photostat 给你。我要很认真的教一段时间，最基本的真理有了，你们出去做分享的话，你们有很多的奶粉可以分享，那个是奶粉，好，来喂养别人，听懂吗？我们喂养别人有两种，一种叫做妈妈的奶，另外一种叫做奶粉。妈妈的奶呢，就是你陪着她生命的流露，那个是妈妈的奶不够，就要用奶粉来补上。这奶粉呢，就是我们的课程。所以星期四来，我泡奶粉给你们喝。哪一个比较补？妈妈的奶比较补，对不对？但是妈妈的奶不够的时候，奶粉也不错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你们有参加过 church camp 的啊，我们就是一样的方式来教，很有这个哈啊这个信心的，把信息传递给大家。一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就迫切的祷告，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。阿们，我们大家起立唱这首歌来。耶稣称得胜，耶稣称得胜，耶稣称得胜，称得胜。耶稣称得胜，耶稣称得胜，耶稣称得胜，称得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称得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称得胜。教会要复兴，教会要复兴，教会要复兴，要复兴，教会要复兴，教会要复兴，教会要复兴，要复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教会要复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教会要复兴。拍手。要改变，生命要改变，生命要改变，要改变，生命要改变，生命要改变，生命要改变，要改变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生命要改变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生命要改变，信念要改变，信念要改变，信念要改变，要改变，信念要改变，信念要改变，信念要改变，要改变，改变信念，改变信念。信念要改变，改变信念，改变信念，信念要改变。我爱主耶稣，我爱主耶稣，我爱主耶稣，我爱主耶稣，我爱主。 我爱主耶稣，我爱主耶稣，我爱主耶稣，我爱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爱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爱主耶稣。我们的主，哦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主耶稣，教会要复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唱灵歌敬拜我们的上帝，哦，拉布拉卡里亚拉巴萨那拉巴，哦，那拉巴卡里亚拉巴卡萨那拉巴拉拉巴亚拉巴。Hey, Garaba, Gasan, Garaba, Yaraba, Garaba, Garaba. Hey, Namakar, Yaraba, Sen, Garaba, Daka, Garaba, Garaba. Oh, Hallelujah. Oh, Namakar, Yaraba, San, Garaba, Garaba. Hey, Namakar, Yaraba, Gasan, Garaba.主说在这幕后的时代，他要兴起一个军队，在这幕后的时代，谁愿意在他的军队里面呢？主说他在寻找爱他的人，主说他在寻找谦卑的人，主说他在寻找认真爱教会的人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拉巴卡里亚拉巴卡谢那拉巴，哦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爱你，主啊，我们爱你，主啊，哈利路亚。恩膏我们，圣灵啊，你来恩膏我们每一个人，圣灵你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都要被主的恩摸着。哦，圣拉拉巴卡里亚拉圣拉拉巴，哦，哈利路亚，我们仰望主，仰望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那个圣拉拉巴充满我们主啊，充满我们主啊，圣达拉巴卡里亚拉巴，圣达拉巴加拉巴。